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！ 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吴掌柜坐在长凳上，操着天津口音说：“嗨，谢儿锦呐，这天津也被小日本给围了，见尼龙布什出不去也进不来，我这儿不正发愁呢吗？喜贵去我那儿啊，带过您的话，我把您找机就一块过来了。放心吧，啊，咱们永兴驿的村货还不老少呢。”王焕章点着头说：“好，我放心了。”他用手指了指窗外，愤怒地说：“嘿，就您那个娘家外甥，嘿，这日本人还没打进来呢，就吓出尿来了，撇下了三义工，他先跑了，嘿，这什么人性啊！”吴掌柜明白了王焕章摔茶壶的原因了，劝他说：“哎呀，就我那个屌外甥，从小啊，就是个熊胆宝，嘿，真是啊。七岁看大，八岁看老。哎，您呢，消消气儿啊！看着他呀，设胆子跑到沧州，把永生斋的那场大火的来龙去脉摸清楚的份上啊！哎，您就原谅他得了。”王焕章盯着吴掌柜说：“得了，不说他了。吴四爷，永生驿我就托付给您了，要确保永生驿能够随时提货。”吴掌柜的拍着胸脯：“三爷，我在永生驿干掌柜的，我为嘛？我就为是您的为人，您就敲好吧。”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锦石坊街一片宁静，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和野猫的撕咬声。永生斋鞋庄大门紧闭，后院的书房呢，亮着橘红色的灯光，把两个身影照射在窗棂上，宛如正在遭受着烈焰的炙烤。王焕章和王泽民对面坐着，沉默不语。王焕章抬起了头，不解地叨念着说：“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，你说啊。”这一转眼就成了亡国奴了。王泽民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这场仗啊，打的是太惨烈了，日本人鬼把戏太多了，狗日的，明着说跟你谈判，暗地里呢调兵布阵，最后给你来个大兵压境，狂轰滥炸。驻守在南园、北园、西园的将士浴血抵抗还击，张大生那个连在西园和日本鬼子肉搏中 全部战死了，以身殉国呀。黄焕章还不肯相信呢，他不解地说，你这都是听谁说的呀？啊，哎，打生那个刀法剑法呀，是无人能敌的，他们杀小日本那就如同探囊取物啊，怎么可能全都没了呢？王泽民压低了声音解释说，武功再高也抵不住日本鬼子的机枪大炮啊。我是听黄一帆说的，他消息灵通着呢。我还听说呀，国立北京大学也正筹备南迁呢。哎，王焕章叹了口气，小声地叨咕着，四弟啊，我想去趟沧州看看小虎兄弟，他的双胞胎儿子大生和秋生那都是有出息的孩子，大生呢为国战死了，秋生呢是他爷爷临终前让他来找我，这都是拴住书信的过往，可我倒好没看中，人走了，也不知道这个秋生这会儿在哪儿啊，也没个信儿，怎么向他爹交代呀？王泽民把嘴贴近了王焕章的耳朵说，三哥，这段日子哪儿都不能去，这日本兵啊到处都是，还有伪军汉奸那都在为日本人卖命啊，太危险了，去沧州的事儿啊等些日子再说吧。王焕章点着头说，哎，有些人呢就真跟变色龙似的，平时看上去老实本分的，嘿，一眨眼哎就变成了汉奸了，光锦石坊街就抽了不下五个汉奸，还有三义宫那个张之福胆小跑回老家躲起来，嘿，不就完事儿吗？可他偏偏跑到天桥给日本人当汉奸去了，他这哪是胆小啊，他就是坏良心。王泽民低着头说，三哥，我今儿来啊还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，包子街啊来俩汉奸催我开张营业呢，我拿不准，您看这事怎么办呢？王焕章低声说，这锦石坊街也来人催了，上午跟几个掌柜的碰了碰，要真要是强顶着呢看来也不是办法，咱们是民族产业，做老北京布鞋的买卖，服务对象呢主要就是普通老百姓，若总是停产停业挣不来钱，支援抗战的资本就没了，反而会耽误了大事了。说到这儿，王焕章拍了拍王泽民的肩膀说，孙子兵法有36计啊，前两计是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啊，咱们呢就来个顺水推舟，将计就计，静待时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传来了微弱的敲门声，当当当当当。王焕章警觉地说，谁啊？王叔，是我，张秋生。哟，秋生，秋生来了。王焕章兴奋地站了起来，跨步来到了房门口，把门打开，秋生快进来。张秋生迅速地迈进了书房，一转身把门给关上，又插上了门栓。方叔啊您好啊，他跟王焕章打着招呼，扭头看见了王泽民，笑着说，哟，四叔好，真巧了，四叔好，我正想过会儿去找您呢。王泽民站了起来，拍着张秋生的肩膀兴奋地说，哟，你小子你啊，哎呦，你说啊，说曹操曹操就到啊，你这一猛子扎下去就不回来了，你王叔这正念叨你呢。王焕章呢看着张秋生又惊又喜，快快快快快快坐下啊，快快喝杯热茶，哎呦，瞧你这满头大汗的，别再中了暑，拿着拿着扇扇风。王焕章把手中的蒲扇递给了他， 哎呦，瞧你呀、啊，又黑又瘦啊！哎，这脸上怎么还多了一块疤呀？你说你这孩子吧，不踏踏实实的在永生寨待着，非要出去找罪受。王焕章从洗手架上摘下了一条毛巾，灿灿啊，没吃饭吧？啊，有菜团子，煮水饭。张秋生接过了毛巾，擦着头上的汗。老师，我在外边吃饭了，哎，您坐这歇会儿，我跟两位叔叔啊有话说。张秋生坐在了王焕章和王泽民的对面，他看着王焕章，老师，上次我不辞而别，还请您多多原谅我的无礼。当时啊，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去了陕北，半年来太多的经历和磨难，就更加坚定了我追求光明的理想和信念。我已经知道大哥战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了，我唯有这样的好哥哥，我感到骄傲和自豪。他的血不会白流，血债还要血来偿。张秋生控制着激动的情绪，接着说：“侵略者就是兔子尾巴，长不了。”王泽民说：“秋生啊，你刚进门的时候说什么要找我？什么事儿啊？”“哦，四叔是这样，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见一见黄一帆先生啊，那还得麻烦您给他送个信儿。明天下午5点钟我在妙英寺的门口等着他，我考虑了，只有您找他那最安全。”王泽民看着张秋生犹豫着说：“哎呦，黄先生正张罗着学校南迁的事儿呢，这学校内外戒备森严，他的一举一动呢那都被盯着呢，要是因为我去找他出点什么事情，那可对不住人家黄先生啊。”张秋生诚恳地望着王泽民说：“四叔，您放心吧，我找黄先生关系到民族大义上的事情，只求您明儿一早把信带给他，黄先生一定会有办法脱身去见我的。我哥哥都为国捐躯了，难道您还信不过我吗？”王焕章看王泽民有些为难，劝说着说：“四弟啊，你今儿是怎么了啊？怎么婆婆妈妈的，秋生是什么人咱还不清楚吗？你就痛痛快快答应了吧，哎，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？”王泽民挥着蒲扇笑着说：“得嘞，三哥，我信得过秋生，就这么着吧。秋生啊，明儿一早我就去找黄一帆啊，也谢谢你没把四叔我呀当外人。王叔，我还得在这儿待一阵子，也许啊是一年半载，也许是几年，什么时候走不好说。您能再收我当永生斋的伙计吗？”张秋生看着王焕章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王焕章拍着张秋生的肩膀痛快地说：“秋生啊，我早就说过，永生斋就是你的家，你原来住的那间房子一直都没动了，一会儿让国清他们再帮你收拾收拾。多谢王叔，您不用叫国清了，我熟，待会儿啊我直接过去就行了。”王泽民起身告辞说：“那什么，那三哥呀、啊、让秋生早点歇着去吧，啊，我也先回去了，明儿一早我就去找黄先生啊。至于这个鞋铺什么时候开门营业，我听您的话。”“行嘞，四弟啊，路上慢点儿，黑灯瞎火的，我叫国清去送你。国清啊，把你舅舅送回去。”陈国清从侧屋里跑过来，突然看到了张秋生，他惊喜地冲过来拥抱着说：“哟，秋生啊，哎呦，你可回来了，你想死我了。”张秋生拍着陈国清的后背亲切地说：“是啊，我也想国清兄啊，哎，你啊先去送四叔吧，我不走了，咱俩有的是时间聊天。”陈国清撤回了身子笑着说：“ 行行行，那先去送我舅舅啊。你要是再跑啊，我可饶不了你了。送走了王泽民，王焕章转过身，把张秋生拉到了座位上说，哎呀，秋生啊，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，我这心里的一块石头啊也落了地儿了。跟我说说啊，陕北那边的事儿，还有啊，你这个脸上的疤是怎么弄的呀？夜深了，书房里的灯光依然亮着，张秋生耐心地向王焕章叙说着半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感。王焕章认真地听着，一会儿眉头紧锁，一会儿又点着头会心的微笑。不知不觉之中，霞光从窗外照进来，交织着橘红色的灯光折射在两个人的脸上，散发出红彤彤的光芒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三年后，仅是方今儿的早春，满枝金黄色的连翘花在青砖灰瓦的商铺间清香吐艳，泛绿古槐的长枝上镶嵌着棕红色的花蕾在春风中摇曳，天空中不时地传来歌群的哨声和妙应寺白塔上的风铃声。看那群美丽的和平鸽正围绕着巍峨伫立的白塔上下盘旋，猛然间直冲云天，向朝霞灿烂的东方飞去。王焕章坐在永生斋斜庄后院的书房里，正聚精会神地读着鲁迅的散文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。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，相传叫做百草园，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，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，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，但那却是我的乐园。 三舅，时不早了，您快吃早点去吧。 陈国清说着走进了书房，王焕章呢依然沉浸在散文的情景里。陈国清坐在长凳上静静地等，不忍心再打扰，心中暗想，都知道三舅是个鲁迅迷，这么多年了抱着鲁迅的书就不撒手啊。四年前听说鲁迅去世了，三舅整夜整夜的不睡觉，把那几本书都快给翻烂了，真把他得了魔怔。想到这儿，陈国兴干咳了一声，大声地说， 三舅，玉米粥都凉了，您要不先吃饭吧。 哟，哦，国兴来了，好好好好，咱去吃饭。 王焕章抬起头看着窗外，向上伸开了双臂，舒展着身子，合上书，起身刚要走又停了下来。 等等，国清啊，吃完早饭呢，你要去办一件事情。 陈国清站在原地，看着王焕章，三舅，您说什么事儿？ 你从柜上拿五双布鞋，给齐白石老先生送过去，啊，老爷子一直穿咱们家的千层底儿，老尹有些日子没过来了。再给他带一双。 哎，陈国兴答应着。昨儿啊，我从跨车胡同路过，看见尹师傅了，正在门口那儿扫地呢。他说白石老人一年多也没怎么卖画了，老爷子脾气倔，辞掉了北平艺专和京华美专的教授职务，他发誓不给日本人画画。哎，如今呢日子过得可清苦了，还有那么一大家的人还靠他养着呢，是吧？尹师傅说起来呀，嘿，也知心疼呢。 是啊，王焕章叹了口气， 这老爷子也真不容易啊。他向书房的门外走着，又抬高了嗓门说，白石老先生的这股子犟劲儿我佩服啊。你再请齐老爷子给画两幅秋荷，画的价钱呢由齐老爷子定。陈国清摊着双手说，哎呦，就齐老爷子那犟脾气，嘿，我真怕呀，他要是不让我进门，你说怎么办呢？王焕章说，哎，对了，国清啊，昨儿晚上我找出师傅已经裱好的画轴，是八大山人齐白石的作品，还有两幅白石学生李苦禅画的芭蕉小鸟和墨荷啊，都在书房墙柜上放着呢。等你从白石家回来，把那十幅画啊送到西北首饰楼啊，我已经跟那个郎掌柜的说好了，让他把墙上画的那些玩意儿啊都撤下来，专门啊挂这三位画家的画，只挂不出售，嘿，馋死那些狗娘养的小日本。说着呢，王焕章抬起了右脚躲在了地上。陈国清不解地说，哟，怎么齐白石老爷子还收了个当和尚的学生啊？王焕章微笑地说，嗨，我原来也以为李苦禅是个和尚，后来一打听了才知道他是个山东大汉，靠拉洋车挣钱学的画，真够苦的。如今呢，他可也是很有成就的大画家了，他的画笔墨苍劲有力啊，看着痛快啊，我喜欢。吃完了早饭，王焕章整了整衣服，迈步出了永生斋大门，顺着锦石坊街往北走到了街口，往右刚拐到阜成门内大街，右肩呢突然被一只大手拍了一下，只听一声低语说，焕章人弟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日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 刘苍岩带来了小琴的消息。刘苍岩提出抗日队伍需要王焕章的帮助，王焕章会如何协助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 苗秀华个性鲜明，令人过目不忘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，他敢爱敢恨，爱憎分明，主持公道，仗义直言，让人尊重。他又贪恋权力，热衷于斗争，缺乏现代管理能力，却不甘寂寞，让亲人都无法忍受。小说特别能战斗，10月31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传承文化宝藏。